祖请一声长，下山分手朝思暮想，别一回难各处一方，不言寒倚着楼窗远眺望，思念两兄弟心两旁，莫非说快步交杯，你把家期望，莫非说你是归家只不念文章，莫非说你启程进京赴考场，莫非说你是变了心欲做负心郎，祝英台时代代正在自私自想，祝愿外面带喜悦就上了楼堂，会着如意郎，这才是眼女英雄，几人天降天赐家福地灯光，祝英台自以为是良兄到庄上，他不由得喜悦非常，孙爹爹此人他姓字名谁呀，人品怎样，员外说与主家是那门当户对，他来奉秋荒就是那马探手之子，品貌高尚，他母你是闺门之魁，才貌无双，祝英台一闻此言呆呆发愣，他的耳骨如雷响，孩儿已是如意郎，此人他姓梁叫山伯，称 独只双玉儿我红窗簪改过篇文章柳荫结拜踏桃远方历史约我们时间那祝安来他颜色刚变说休要痴心妄想你难道就忘却了这礼义纲常不叫你乔装求学把名士榜大不该呀你是自去终身学庙堂那马家是官宦之家而一世把福享因台说而不愿攀附出门刀枪原来说这父母之命儿你敢抗因台说女儿之言我也请爹爹你细思量他不虑当然把话讲家园宝有两家公子他拜访到住着哦梁公子既然庄上你把那马家之事对他讲起详你是马家之人了莫招过账你劝他莫留恋速回家乡忙吩咐家园请公子到课堂上因台说我会无良兄要在我这楼堂好事已至此请他到这楼台上你劝他断了心肠另求淑女伴红妆与子 我专程访友，也不怕这路儿长。老贤妹，请出酒位，兄友买房。英台说，九妹就是我，曾化名叫九郎。山伯说，九妹的芳名，我生平难忘。你来看。这山谷山瑞我始终的带在身旁，爱九妹清许山狂磐石一样，谢九妹你是四顶终身配才郎。想九妹这烟囱难把风景赏，想九妹我是寒夜挑灯难念文章，想九妹难成亲直到月儿西江，想九妹我哪怕这山陡摔险于路上风霜，一路上是见景一席心欢畅，想起来是八家锁那天冬月洋洋，滔滔不断把话讲。祝英台见他越是高兴，这心里越悲伤，低声说：“自别两兄是朝思暮想，望穿秋水我盼你到祝庄，想两兄。”哪日不想到金鸡散场，想两兄容貌清瘦我面焦黄，想两兄在梦中你我应是对唱，醒来时孤灯影影分夜长，想两兄翻到春边住为家，想两兄插到掌上我闻之不香，十指望我二人鸾凤和鸣老有天上啊不了香，平地之上起火殃，祝英台挂到唇边不敢再讲，山伯见他神色苍黄，贤妹有何事见你这等模样，祝英台颜面拭泪就痛断肝肠，小银心到万福忙把话讲，梁相公您静坐，这其中有文章，去家信召回小姐都是员外之广，原来是马太守秋千来的祝庄，老员外见马家豪富有名吗，将小姐许马家他说给祝福登光，梁山伯一闻此言坐立不稳，身忙口扬，当时间目瞪口呆面色焦黄，半晌说十指望与贤妹比翼双飞白首偕老，哪成想晴天霹雳棒打鸳鸯各一方，贤妹这珊瑚上坠 能替我把话讲，你我的媒人就是骊山的师娘。祝英堂泣不成声说，怎奈是天伦之命难违抗，我自许终身。他说是败坏了你纲常，愿两兄不读文章，名列金榜，名求淑女是奉高堂。山伯说啊，就是那九天仙女的瑶池匠，也比不上我这情中一身的祝家姑娘。十指望双妻双宿，并蒂连帮，不了想满腹的希望都赋予汪洋。他掏出扇坠往桌上一放，扇坠呀，是你见我去会无烟吗？我死后地府也要去告状。英台说你状告何人，怎样诉冤枉？我一告马家仗势欺人发昏强，二告你父贪财替女配婚当他鸳鸯，第三种我告英台把信义忘，说话无信你反复无常。英台闻言对死于将，唤声阴信你镇上杯酒浆。祝英台清酒杯拉住兄长，梁兄啊你饮尽水酒把前情丢一旁。梁山伯接过酒杯身躯乱晃，贤妹难道我的千里迢迢就为这杯酒浆？一饮而尽将要把杯放，哎呀口吐鲜血就染红衣裳。贤妹山伯不久就要命丧，兄祝你富贵荣华不寿绵长。祝英台抱住两兄将背上马放好晚上，难割难舍就漫步下楼堂。只听那秋风吹半夜刷刷响，杜鹃声美当然凄凉，楼台一回山坡丧命，到后来英台哭坟挂爹成双，他二人在彩云中展翅飞翔。 孙淑君先生啊，演唱了一段楼台会，京韵大鼓的形式呢，演绎这段在咱们中国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作品。

想成一片一霎时，回声四起震动山崖。叫了声黄四娘，你们仨人赶快的收拾木剑啊，马上转移就往那别处搬，全域的同志怒目相观，就知道又到了刽子手杀人的时间，同志们向难友们告别，出离牢外面啊，从容不迫，他这挺身而前。前来罗世文还有那车月仙，第三枪可没打华子良，嗖一颗子弹就打在了树上边，就听见华子良哎呀一声倒在了地上面啊，浑身乱抖萎缩成一团，从此华子良就吓成了疯癫，两眼发直啊，他是一语也不言，在他的脸上喜怒哀乐从不有表现啊，不懂饥和寒，只要一放风就跑在了牢外边，捋顺着围墙他是连跑带颠，天天如此简直就成了习惯啊，刮风下雨天冷天热从无间断，跑起来没有个完，转眼间到了四九年，百万雄师横渡江南，国民党节节溃退往西南窜，数九龙四郊战 云弥漫。国民党侦防处的处长特务头子徐鹏飞如坐针毡，他是心惊胆战，忽然间接到了蒋匪的一份密电，手托电报仔细观，会会前一定要炸毁重庆的工厂桥梁发电站，要把这美丽的山城化灰烟，并且把白公馆的政治犯全部杀害，不要过三天，徐匪他眼冒凶光，说声好啊，正合我意。你看他心茫茫意乱乱，上了汽车急似箭，霎时来到了白公馆，匪徒们全副武装把对战，他是迎接触错连声喊啊，看守长毛头鹰急忙走上前，徐匪他声音把阴谋又布置了一遍，猫头鹰他连点头啊，说处座您请忘安，您前天的指示我是完全的照办，所有的那政治犯啊全都换了房间，可疑的那个厨师傅昨天就消灭了，先坐的电椅子然后把他推到那枪水池里边，围墙上的铁丝网不但加高，电流还加大，今天早晨又更换了啊所有的看守员。徐匪他听到了此处，突然往牢门那儿一看，啊，见一人衣服破烂，他是谁啊？他叫华子良，是共产嫌疑犯，三年前叫他赔了一次榜就下成了疯癫，下疯后曾几度严密的调查和慎重的判断，他确系是川北匪区的一个老百姓，不是什么共产党员，因此叫他在监狱里把零碎活儿干，管理员上街去买菜让他把筐子担，几年来明察暗示没出过一点错儿。这个疯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嘴头严，这个小子是越说越得意，徐匪他好像是没听见，啪一个耳光他就往那脸上扇，哦，打的这个小子是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啊，他那脚踩棉花藤，他妈共产党的花招太多， 我看你是云蒙遮眼呐。他这种反常行动可能是暗藏奸，叫这种危险分子在我们中美合作所这样的随便，出了错就不小，你担还是我担？今天我要亲自查看，是真风是假风，甭想把我瞒，立刻把华子良推到了当院，浑身上下扒光了他的衣衫。当此时同云密布，冷飕飕寒风骤起，雨骤茫茫天地相连，霎时间天空一上洒下了雪片，风刀雪剑好像是把肉般，匪徒们身穿着皮衣，还冻得浑身打颤。华子良他一丝不挂，仿佛是不觉寒，直勾勾的两眼死盯着徐飞，只气得那杀人魔鬼他的狗眼圆翻，命匪徒把几桶凉水泼在他的身上，霎时间华子良被冰雪侵瘫，只冻得浑身僵紫，是皮崩肉绽，他还是直挺挺站在雪里边。陈半晌就见徐匪把头一点，根据这种痛觉不起作用的情况看，也许是真疯癫。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大意，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处处要防患未然。在这时隐约约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徐匪他是匆匆离去，猫头鹰把华子良也带回一边。同志们一见子良失惊飞翔，只见他面如黄蜡，形似骷髅，浑身血迹，步履酷刑用了无数遍，毫无人性，太凶残。这个说，这几天匪徒们透着慌乱，动转挪移很频繁。那个说，一堆一堆的烧文件，大汽车一辆一辆把东西搬。根据现在的情况看，一定有阴谋在其间。 华子良若无其事，也不呻吟也不喘，直勾勾的两眼望着天。第二天一喊放风，又跑在牢外面，捋顺着围墙，他是连跑带鞭。同志们正在雪地来散步，走过来监狱党特支书记齐小轩，暗向程刚使眼色，他二人悄悄绕在牢房的后边，溜进了监狱图书馆，正看见管理图书的大老员，他们三个人彼此会意把头点，老员他急忙站在了门外边，摇头晃脑把那唐诗念，为得是寻风放哨把那动静关，只要是有人一进图书馆，他就发出危险的警号，是月落乌啼霜满天。这本是监狱党秘密开会所在地，已经用了十几年，除去他们三个人谁也不知道，称得起是又保险了又安全。小轩说，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华盛顿派了一批爆炸队，还有一个秘密代表团，要炸毁重庆的工厂、桥梁、发电站，时间就在溃退前三天内，要杀害全体政治犯。看起来咱这越狱的时间可得要提前，现在决定明天夜间的12点，同志们突围，地下党在外面来应援，给敌人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这个计划马上要送到牢外边。可是送信的厨师已被杀害，跟地下党的联系中断已经有好几天，过去的接头地方也不能再用，你还有没有可靠的地方谈一谈？哦，接头的地方倒是有，可是谁能把这重要的责任担在肩？现在只有一个人，谁呀？华子良。他这样的大事焉能叫他办？谁不知几声枪响就吓成疯癫，几年来从没见他跟谁联系过，也没见他把话谈，龙光华牺牲胡浩受刑他好像没看见，绝食斗争就是他一个人把饭碗端，这种人与我们毫无共同处。齐小轩连连摇头说不然。依我看问题就在这儿，这个人确实不简单，虽然还没查清他的身份，但对他详细观察了好几年，我觉得说到这儿就听见老袁大声的把诗念，危险的警号就震耳边。就知道有人进了图书馆，程刚他一块石头拿手尖，只要敌人一露面，你死我活在眼前。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掀地板，噌，人随声至跳在下边。啊，华子良